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记者程强。今天我们聊聊激战正酣的东京奥运会。26号，奥运会开幕式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的几个夺金项目，例如乒乓球混双、男子双人10米跳台、举重女子55公斤级、体操男子团体等项目，都遗憾地与金牌失之交臂。赛后，乒乓球运动员刘诗雯流着眼泪说，自己已经拼尽了全力，自己还好，就是感觉对不起大家。对此，有网友说，不要哭，你已经是最棒的了。还有网友说，小枣不哭，没有对不起任何人，没有什么比赛是轻而易举的，你们永远是我们的骄傲，国乒加油。和这些暖心的留言相比，之前我们的女子射击队的两个小姑娘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没有杀进决赛的王璐瑶因为预赛失利向大家道歉，却被一些网友各种挖苦，在压力之下被迫删帖。而夺得冠军的杨倩，因为之前有收集国外品牌运动鞋的爱好，遭遇网络暴力。或许是不堪压力，或许是为了避免没必要的争端，杨倩随后很快删除了和运动鞋有关的微博。而在昨天，中国女排在小组赛第二轮中以0-3不敌目前排名世界第一的美国队。赛后，中国女排的自由人王梦洁因为近两场的表现不佳，也被网友冲上了热搜。那么您如何看待比赛场上的胜负输赢呢？您对这些网络暴力怎么看呢？让我们先来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吧。 比赛本身就有赢有输，而且运动员在训练的时候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的汗水，那干嘛非得纠结是金牌、银牌、铜牌呢？我觉得能去征战奥运会、征战这些大赛，那都是非常棒的运动员。 有的人在互联网当中任意的去攻击他人，而这种攻击呢，很多是没有道理的。有些人是一种情绪的发泄，而有些人就是盲目的盲从。 对他们的说也好，赢也好，金牌也好，还是银牌、铜牌也好，或者是没有得到什么奖牌也好，我们都应该鼓励他们，为他们点赞。点赞的是他们这种精神。 在竞技体育当中呢，输赢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不要把过多的跟竞技体育无关的内容带给运动员身上。 比赛的结果不是唯一的标准，应该说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对女排有这么高的关注度，是因为女排不服输的精神是我们引以为豪的地方，也是我们值得我们敬佩的地方。 那除了要把互联网当中的这些谣言清理出去之外，那这种无端的指责、随意的谩骂，是不是也要受到约束和限制呢？ 说实话，看到中国运动员与金牌擦肩而过，我也感到很失望、很遗憾。常会想，要是那个失误没有犯，某个关键分要是那样，是不是结果就会完全不同了？但是竞技体育就是这样，有赢就会有输，这是任何一场公平竞技的体育项目必然的结果。作为中国人，我们理所当然地为中国健儿的胜利欢呼骄傲，更要有足够的胸怀去包容每一个在赛场上奋力拼搏的运动员。其实道理很简单，虽然是在奥运赛场上的运动员，可以说他们是在所属项目中全世界运动员里的佼佼者，但他们毕竟也是人，体育比赛是他们所从事的一项工作而已。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都难免有失误，会有犯错的时候，怎么就不能容许运动员有失误呢？更何况在竞技如此激烈的赛场上，一旁观战的观众都紧张的手里冒出了汗，还有的观众直呼心脏受不了，更何况作为当事者的运动员呢？而且对于我们普通观众来说，一场比赛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只是一时的话题而已，而对于运动员来说，哪怕只是在场上几秒钟的表现，背后他们都要付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努力，而且或许这一场比赛还将决定他们整个职业生涯、人生的走向。我们有理由相信，每一位代表中国走上奥运赛场的运动员都会认真对待每一场比赛，对国人负责， 对祖国负责。所以任何一个理智的观众都不应该对那些在赛场上奋力拼搏的运动员指手画脚、恶语相加。反观那些对失利运动员恶语相加、在伤口上撒盐的人，其在道德上的缺失倒真的值得我们去警惕。而那些为了博眼球刻意制造话题的人，就更应该为我们所唾弃。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不到丝毫对同胞的善良与包容，有的只是刻薄与冷漠。这也让我联想到了前不久欧洲杯决赛英格兰队失利后，那些捣乱、打架、臭名昭著的英国足球流氓。表面上他们是因为球队输球发泄表达不满，实则其本质就是暴力的、破坏的，比赛的结果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所以我们理所当然要对这些破坏社会秩序、伤害他人的人施以惩戒。而对于网络暴力者，我们也应该有所行动。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虚拟世界依然要遵从我们社会普世的公序良俗。谁违背了社会道德底线，侵害了他人权益，就理应受到惩处。这里我们也呼吁有关方面应该对这些不负责任甚至是别有用心者，从法律层面上依据情节轻重施以相应的量刑惩戒，从而营造一个更加清朗的网络空间。体育场上鲜有常胜将军，只有交织了欢喜与悲伤、如愿与失望、欢笑与眼泪的体育竞技才是真正的比赛。我们要勇于赢得艰辛的胜利，也要坦然接受拼搏后的失败，这才是真正的强大。体育比赛不是只有金牌，拼搏奋斗才是公平竞技的底色。给予体育健儿更多的包容鼓励，亦或是善意的批评建议，也都是体育竞技的一部分。但我们不允许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体育竞技被暴力、咒骂、仇恨、敌视所污染。最后，希望我们的体育健儿排除干扰，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打出志气，展现国人的风采。根据赛程安排，明天下午背水一战的中国女排将迎战老对手俄罗斯奥委会代表队，也希望女排队员们能够放下包袱，轻松上阵，打出顽强战斗、勇敢拼搏、团结一致、勇攀高峰的精神面貌来。好，这就是今天的家叙家议。各位听众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搜索家叙家议还可以收听更多新闻评论。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程强，再见。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个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